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，职场帮帮团。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 换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 换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，我是香露。每年啊，到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啊，很多职场人士啊都在琢磨两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呢，就是今年公司能给我们发多少年终奖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明年到哪去领年终奖，就是这个该不该留、该不该走的问题。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呢，也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哈，关于辞职，大家都在琢磨点什么呢？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猎头部门的负责人张梅，张女士，您好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其实您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啊，都是和这些朋友的辞职有关系哈。 是是是。 先谈好工作，再辞职，再入职哈。 对。 那我想肯定很多人在跟你们聊的时候呢，也有很多的顾虑哈。可能你们也会跟他们做很多这方面的交流。辞职前您觉得需要考虑好哪些因素？我们先把这些大的因素列举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后面还有几个案例，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哈，为大家更进一步的来梳理这些因素。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是回到原点，为什么要辞职？ 嗯， 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可能有点不一样。比如说原单位老板的态度，无论是你原来觉得他会留你或不留你，都有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这时候对你情绪上和思想上产生一些影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面试的过程，到新公司去面试的过程，你也发现也许跟你想象的也不那么完全一样，因为一去面试以后就发现跟市场对接了，这种不一样呢会对你也产生一定的压力，所以可能你又犹疑说我到底辞还是不辞呢，对吧？很多人是在这过程中哈来来回回的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无论外部市场是什么，根源还是你自己为什么要辞职。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真的理性的想清楚为什么要辞职的话，无论外部市场遇到什么困难，你老板什么态度，其实你心里都是非常清晰的。 有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 对，到后来已经混乱了。 啊，老板又跟你谈新的条件了，新的那家公司又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，是吧？ 对。 人这个时候我们就弄不清楚，诶，之前我是为什么要辞职来着？ 对对对，像我们部门原来有一个秘书，他这个想辞职，这个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没有挑战了，结果出去面试以后呢，这个他发现外面有的公司要求他996，也就是说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，周六还要过来上班。他一听完了以后心有点哆嗦，觉得说这个也许是现在是安逸了点，但是也许出去太挑战了，他有点担心自己。所以还是回到原点，他到底要什么。 好，到底要什么，我想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啊。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发展阶段啊，不同的这个经历，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哈。我们借着案例哈来分析分析吧。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位朋友的案例。他的标题叫辞职后发现很难适应新环境 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吗？ 不交学费的课堂， 真材实料的案例， 亲身体验的讲述， 每天12:30到13:30，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。 辞职的时候理由是干得不开心，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了，最后领导挽留，我也表态了，在最后要离职的这个时刻，对之前感到烦心的事已经看开了，但还是想走，因为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，想做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，不想就这样浪费青春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所以最后还是拒绝了。原单位的背景是这样的，我在那呢是一名基层员工，可能未来10年都是这样子了，没有上升的空间。五险一金每月到手是7000块，大小周休息，工作性质呢就是随便谁都可以做的那种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，下班拍屁股走人。中午呢经常加班，但是晚上基本上是到点就走。让我辞职真正的想法是工作没有价值和存在感，觉得自己特没劲。工作内容每天就是戴着个耳麦被叫来叫去，觉得经常像狗一样生活。另外我也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一些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。还有呢就是同事啊都是为老板马首是瞻，我做不到也不喜欢。现在呢是在一家电商公司开始接触运营方面的工作，没有人带我，我自己摸索，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习惯了安逸不用脑子的工作模式，接受不了现在的低薪低福利。但是生活的压力需要原来的稳定收入，所以我又想回原来的单位了，但走的时候说得太满太坚决，连想回去的想法都觉得很尴尬。去年因为一件小事情和某个领导有了点小冲突，他一直给我小鞋穿，这次辞职呢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，所以我走的时候他挺高兴的。以上所述大家觉得还有必要回去吗？新工作虽然钱不多，但小伙伴都很好，如果能下决心跟着老板干，通过努力相信还是有未来的，但过程肯定很艰难。我该回原来的单位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有一点点相似啊，就原来单位太压抑，没有这个未来，新的单位呢也有一些比不上原来单位的地方。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是工作太忙，他所说的情况是钱太少，好像未来需要打拼，但是时间会很长。 基本上是这样，他的辞职状态呢，其实不是没有上升空间，而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太常规了吧，就是说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嘛， 嗯， 就是是我干是别人干反正都差不多， 对， 是吧，所以才走的。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他跟某个领导有点小冲突，所以呢，对人略有一点人际关系的问题。新公司呢，发现那个工作倒是存在感倒是有了， 嗯， 但是能不能胜任是个问题。 对， 我估计他要是他这个低薪低福利，当时他还接受了，我估计是跟绩效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底薪是低的，但如果做好了，绩效是高的，因为他不是说做运营的工作嘛， 嗯， 应该会有绩效奖金， 嗯， 但绩效奖金就是这样，没做到呢，肯定是没有。是吧，所以我估计他很纠结了，因为觉得做到很困难， 嗯， 所以可能如果做不到呢薪水就降了嘛，所以就很纠结。是这样哈，就是如果是他这个案例的话，我就不建议他回去。像他这类的员工回去，我们管他叫二进宫，他回去以后要不了多久他又发现他原来那感觉又回来了， 嗯， 然后他还要回去再出去找工作，然后那时候他会想的是，上一次我不幸运，我找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，下次他就不再找电商运营工作了，他就会换一种方向，然后会不断的换下去。 嗯，也就是说让他内心不爽的那个事儿 还存 还在 他，因为我说回到原点问自己为什么要辞职， 他回到原点问自己为什么要辞职是那个工作性质决定的，好，现在再回去还是那个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所以他会导致他眼前的痛苦通过逃避回去了，但是那个痛苦依旧在那里， 嗯， 所以要不了多久那个痛苦感又出来了， 嗯， 所以像这样二进宫的员工呢，像他这种情况很快他还会走，其实都是 好像回到原来的公司，但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就这个案例，我是建议他往前走。 有一个情况我觉得跟他很相似啊，就是有人老嫌家里的人做的饭不好吃啊，想要到外头找个馆子吃是吧。因为吃了那么多年了哈，吃十年了，用他的话来说，不可能再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了，所以说呢就到外头找个馆子，诶，找的这家不好吃是吧，哎呀还不如回去呢是不是，但是可能回去吃那么一个星期 又开始原来的感觉，对，感觉又回来了， 他又要去找馆子吃 了，对，没错，因为他原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 没有说那我在家我自己做行不行，是不是，我在家我跟着这个原来的做饭的那个我的丈夫也好我的老婆也好，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，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 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说都是回，其实很多人有的员工重新回到原来的企业，甚至在管理层都有离开了又回去，是做得很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当时离开的那个是因为一些客观，当时的客观因素造成的，而他后来回去呢是那个客观因素不在了，这是一种情况，就是客观因素改变了，当时制约他发展或者他觉得纠结的地方那个东西改变了。 比如说呢？ 比如说原来是因为机构的一些互相的掣肘，后来机构组织调整，他回去做那个职位非常合适，这是有的。还有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特别明显是销售部的同事，我们自己公司也有非常成功的案例，是当时做销售，其实他做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中等吧，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有上升空间，但是他就是觉得压力太大，他就辞职了，辞职转去做了人力资源，好，转过去做人力资源，做了半年，做的生不如死，人力资源不是大家看上去的那样子的，简单的理解的，去做完了以后生不如死，其实他是想回来的，但是抹不开这面子，但是大家朋友关系很好，那我就问他现在他出去煎熬了半年以后的人生体会，其实他发现干什么都不容易。他原来是希望说哦，销售是要挣钱的部门，为什么去人力资源呢？ 服务部门 又不需要挣钱，会好很多了。他发现他已经在内心完全理解了人生，其实做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压力是跑不了的。而他又分析了一下自我的特长，在原来那份工作中其实还是发挥更好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当然给他安排了一下，他又回去了。回去这个岗位以后，他后来是那个部门的明星员工。因为他当初走，原点的问题是他的那个心理因素没有解决，就他老有一种选择逃避的可能性，他后来通过那半年多的磨砺以后，他发现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他解决了这心理问题以后，他把他的潜质发挥出来以后，他成为明星员工。所以还是说那个原点的问题，像这位同学呢，我就有点担心说，因为你工作性质是否有趣，或者是否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在公司里是否有重要性被人关注，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，可能你那个岗位决定的，那你还回去做那个岗，当年的感觉马上就会回来。所以他还是会走，所以还是那个结，走与留那个结有没有解。 刚才您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些限制他发展的因素消除了， 对， 那么他是适合回去的哈。 对，没错。 那我们来分析的话呢，那也就是说他看待工作看待压力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角度变化了，他的工作没有变化。 其实通常是这样的，外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第一是很多人辞职是因为心理因素，所以如果你心里你真的通过外面的磨练你成长了，你发现原来那个环境才是最适合你的，这时候你回去你更愿意接受你原来不接受的东西，但是你的岗位技能一定是非常适合那儿的。那你还是可以得以发展，你解决了心理问题。第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怎么需要发挥的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在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上差的时候，他原来原工作单位有碰到过那个就是矩阵式管理，也就是说你老是有两个老板，他永远搞不定， 而且他两个老板之间的关系很差。 嗯， 你说东我就说西，你说西我就说东，结果弄得他浑浑噩噩，所以 撕裂。 对，所以他要辞职。后来公司组织结构，公司也发现这样的结构的一些问题。当然，矩阵式它有它的优势哈，但那间公司呢，他就把矩阵式全部改掉了，垂直事业部管理，而他的才华和资源优势，他回去以后充分发挥了。 嗯， 就一个老板，所以那个时候。他反而就发挥，这都是真实的案例。 嗯， 所以还在于是说，回不回去是那个你当初为什么走那个原点的问题是否还在那里？ 嗯， 还在那里，一定还是会出去的。 好，那刚才您的建议呢，是他这种情况适合再到外面去找更适合他自己的哈。 对，其实他就是他不是说了一点吗？新工作虽然钱不多，但小伙伴都很好，如果能下决心跟老板干。相信还是有未来，其实他需要的是决心。 也就是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没有必要马上再换，马上再找。 没错。 因为你去的时间也比较短，对不对？公司也有一个发展的周期和过程。 他是突然发现原来世界没有那么好闯的，闯关东原来要付出代价的。其实他今天说运营的工作是这样，他再换一份另外一个工作，他会发现是同样的，都是从零开始，对他来说挑战是一样的。 嗯，我觉得他去的这家公司啊，可能不是快速上升的公司，这第一个。第二呢，他去的这个岗位对他来说挑战不小。所以说人都是有惰性的嘛，一看这公司好像还没见着光明曙光呢，是吧？第二呢，我自己每天在这儿，哎呀，应付不过来，那行撤吧，哪怕沾一点。比如说啊，打比方说他去了某个著名的互联网公司，那可能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或者是说他去的是一个小公司，但是他在里面啊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他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 想法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人生永远有运气的部分。比如说你在选择一个新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年轻人都是盲目选，但这时候那你拍不拍得中呀？你正好拍中了一个让你高兴得不得了的。我举我们原来部门那个小秘书，他后来真的走了，他找工作找了一年，因为我们都很开放，我们知道他心中的困惑，但是我不说，那我们不能因为他改变了那个岗位的性质，但我们能够给他的新的机会呢，他又觉得挑战太大。也就是说他在我们公司内部他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，那我们就说那你可以去看，我们都是很开放。他找的这个新工作居然找了一年。 嗯，跟找对象。 哎，跟找对象一样。最后呢他下决心了，因为为什么，也是同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企业。 嗯， 而且是金融公司，那相对肯定工资要比互联网还要高嘛。 嗯 啊。他呢， 互联网现在已经逐渐超越金融了。 但是他去那家是金融的前十，全国前十的公司，所以还是 内部 对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 嗯、 那他当而且离家非常近，可以走着上班。 嗯 啊，你想知名的公司又离家很近，又做了一年的心理准备，面试了好多公司以后，这次下决心辞职。我说那就尝试吧，年轻人其实他也在那个原来的岗位上都做了好几年了。我说那就去尝试吧，下了好大的决心，还去玩了一下，玩了一下的最后一天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明天太阳是新的开始，然后就是已经准备接受噩梦了。结果没想到去了新公司，是一个提前退休的一个生活状态。 哦，符合他的要求吗？ 嗯、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想他心理压力这么大，要去面对，您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承压能力很高的人吗？ 嗯， 这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内部提供给他其他的真的要有挑战性的岗位，因为他了解，所以他就放弃。新公司呢，毕竟不了解嘛，所以他想就一咬牙一跺脚，你就冲他咬牙跺脚，你就知道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会太强的。 嗯， 所以到了那以后发现，哎呀，天哪，这是天堂， 掉下来的 下。对，掉下来那。说实话，您说是不是一种运气呢？又离家很近，基本上属于事少钱多离家近、 嗯、 那有多少人追求这样的状态呢、 嗯、 是吧？ 所以其实你辞职之后找的那份工作好不好，排除了你之前的考核呀、甄选呀、调查之外，运气的成分 肯定有，肯定有。因为他去之前，其实人家那个企业的那个，他跟我说那个领导啊，还是把工作说的还是让他心里有一定负担的。 嗯， 但是呢他掂量了一下，觉得怎么着，你想这个工作事少 不是，就是起码钱多，还然后还离家近，还是那个那么好的证券公司，是吧？所以掂量了掂量，咬牙跺脚还是去了。对，但是没想到就是 这个 就是意外， 这跟找对象也有点像， 啊、对对 对, 对、 啊。就比如说吧，找啊找啊，要找学历高的，又有房的，长得还要不错的， 嗯， 可能有的人还对户口啊， 对，就是高富帅， 出身有要求，对不对？ 对， 那能找着吗？啊，猛不丁找着了，哎呀，很开心哈、啊。但是也不是说你没有找到这样的条件的人就过得不幸福。那就比如说，就像这位朋友吧，他在这个小公司是吧，什么都看不上啊，自己跟他相处好像也有点问题。那不能代表以后你们俩就不会越来越好啊。 对对对。 嗯，如果我们把运气的成分啊理性的看待的话，就会很坦然。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决定不了的。那么也许呢，你自己那个浮躁的心态啊，或者说郁闷啊，焦躁的那个心情啊，就会因此而缓解，不会又想着吵吵着要啊离职了，或者说要回到原单位啊。 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对新工作的甄选是否慎重。我刚才说那个小女孩， 嗯， 花了一年的时间甄选， 嗯。 慎重吧，足够慎重，所以他挑了一个他认为最后最优的，而且最后运气的成分也确实是有最优的，但是这已经说明了他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在选，因为他毕竟在我们这样的公司工作，他还是知道择业有多么重要的啊，所以对他来说花了一年的时间啊，去做这件事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一拍脑袋，今儿我不高兴了，或者今天我觉得这存在感让谁给我捅了一下，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明天都不能待了，所以马上要辞职。这种状态下，就是那你太要求上天，太眷顾你了。 对，用一年的时间，还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啊，家庭的呀、啊，自己的经济财力啊，怎么样啊？但是。慎重考虑这个总是没错的哈、啊，那应该考虑点什么呢？就是说对于目标单位哈、啊、目标公司，我们应该把哪些重要的内容拎出来作为我考察的对象呢？ 这个就是回到原点，首先你为什么离职， 嗯 啊，就像为什么比如说谈朋友分手，嗯，比如说以前我那女朋友太刁蛮了，那您下一个找，那您肯定首先选的是性格，对吗？ 嗯， 所以这个取决于你，就是说我不说，就是个人每个个体之间差异特别大，所以首先是你的原点问题是什么，在这里到底哪里不爽了？ 嗯， 新的那个部分，首先这个不爽的点是否改变了？ 嗯， 第二是用什么代价改变的？ 嗯， 这个代价你是否能接受？这两点你首先想清楚了，然后再想什么薪酬啊、职位啊、是那个离家远近啊，等等等等等。所以先把根本性的东西想清楚。 嗯，我在这里因为什么地方不爽是吧？新的这个公司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？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？ 不是我用什么代价换来的这个解决方案 啊？我用什么代价？就我离开了。 就是这个很多代价，我有离开的代价， 嗯、 我有加入的代价。 嗯。 甚至有些时候，我不说，可能我原来挣10000块钱是妥妥的挣，以后比如说他说给我12000，但是5:5，6000加6000，那我这个代价是有可能，我挣不到那6000的时候，我的工资就变6000了。 嗯， 我原来是10000。 嗯， 是不是？ 对。 所以很多时候是很多代价，包括也许我原来那个单位在眼前，上班半个小时，我那个可能1.5个钟头。 嗯。 是吧，我可能要考虑，而且原来可能同事关系特别好啊，每天这个都很高兴，虽然那个事儿不高兴，但是这个人际关系还不错，到那个公司我掂量掂量，我看看，我觉得万一自己可能没有原来那么如鱼得水呢。 嗯，建议大家画一个表是吧，画一个表，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打勾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分值的。这样的一些 评判，因为对每个人来讲，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最后你可以总结打一个分儿，是吧？ 对。 另外啊，我从这个个人的角度啊，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式，就是说我在这家公司不爽啊，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事儿，公司的事儿，是吧？ 对。 我找一个能够把这问题解决的。 对。 打比方说人际关系啊，我这公司混不下去了，太复杂了。 对。 那么我找一个人际关系简单的，很多人都会说那是公司的事儿。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你的原因，就去哪儿这问题都存在。你是个嘴刁的人，哪儿都不好吃。你是一个小心眼的人，去哪儿都觉得别人针对你。那这个问题就无解了。 其实是这样的哈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人类天性是归外因的。 嗯， 为什么归外因？它才能让你快乐的活着。你想，如果其实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很客观的看待了自己， 天天自责， 对， 天啊， 对， 看书， 而且觉得说，哦，我真的没有人家漂亮，然后我真的没有人家有才华，然后我真的没人有背景，然后这事儿我真的做的没有人家漂亮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有的时候也许它真的是一个客观事实，但如果这个事实每天呈现在你眼前，你还能活吗？ 没有自信了。 对，大部分人不能活，所以上让你一定程度可以归外因，你可以快乐的活着，同时因为让你看到希望，你还愿意努力往前。 嗯 啊，所以我觉得把它积极的部分还是可以看待，说归外因是有积极的部分的，可以让你快乐的活着，努力的向前，有希望啊。但是是这样的哈，如果你想成长，人生遇到坎儿了，那你是可以主动这个时点主动归一下内因，通过分析内因改变一些，然后去看结果。 啊，如果你想快乐， 对， 你想，每天呢生活在这个满满的自信当中啊，你不要自省是吧？如果你想成长、想改变、想进步， 对， 真的看看 身上那个时候必须要归内因，但是人类归内因呢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，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拿张白纸，左边请你写一下自己的优点，右边请你写一下自己的缺点。你看看你能写多少个？ 对，我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。 对，你会发现一般人，不信你拿纸写一写，写优点的时候还是写的挺快的。 嗯， 虽然你也会告诉自己，尤其中国人，我们告诉自己要谦虚，但是没人的地儿，其实这屋里就你一人，跟谁谦虚呢？那你就写下自己的优点，然后说让你写个缺点嘛，然后才写了两三条、三五条，使劲让自己说我应该谦虚，要多写点，憋五条。但优点可以写出十几条来，对吧？这是人类天性，不太容易真的归内因。其实是冷静的说，世界上没有优点和缺点，人只有特点。你的这一个特点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优点或者是缺点。所以其实优点和缺点是不是应该相等呢？ 嗯。 但是谁能相等呢？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我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你一定要有朋友。 听听别人的意见。 我遇到了郁闷以后，我要找比较交心的朋友和比较交心的同事，听听他们的意见，从他们的角度上帮我分析。你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，你越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进。 上班这些年，努力如何不白费？ 辛苦一辈子，积蓄如何不贬值？ 俗话说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 可要是我理了财，还亏了呢？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，别让钱吃钱。 2018年，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，新内容，新面孔。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。 周一至周五，每晚8点到9点。 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 我是爱宝良， 我是吴建彪，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。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，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。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狗年吉祥！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，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东汉名臣杨震，为官清正廉洁。一次，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，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。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：“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” 杨震说：“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”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 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不交学费的课堂， 真材实料的案例， 亲身体验的讲述，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，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07.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，我是香露。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，辞职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事儿。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前程无忧猎头部门的负责人张梅，张女士您好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其实关于换工作呢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会，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原则的。在下半段呢，我们从这位朋友的案例说起哈，怎么来客观冷静的全面的看待我们自己呢？这位朋友他说30了，辞职后换工作，心里还是觉得压抑，是内心有病吗？他说我已经30了，平时不太会人际交往，工作完全靠多努力，反应挺慢，不会来事儿。工作的时候经常因为话直得罪了同事。其实我刚开始不是这样的，后来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多了，包括一些同事之间的算计，让我情绪一直压抑，渐渐的不愿意说话，反而更沉闷。我目前和老婆有一套贷款的房子，双方家长属于负担不大的那种。我到现在工作7年多了，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，是技术类的工作。上一份工作干了5年，是基本工资加提成，平时很辛苦，到辞职的时候那段时间还经常加班，而且离家还挺远，最后考虑那就辞了吧。那个时候年薪综合起来能够到税后18万，但是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要花近4.5个小时，晚上经常加班到9点10点，而且那个时候呢工作也不顺心，经常背黑锅，最后我就辞了。那段时间非常压抑，天天都感觉活着累，就想找个单位换个好心情。于是我就到了另一家公司，这家单位现在想来是很轻松，钱也不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干着也是不少事儿，老觉得压抑，而且离家挺远。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又找到了一家离家近的工作，而且公司很大，待遇能够到年薪20万，我就赶紧辞职了。正好呢我这试用期还没到，去了新单位，刚开始没什么事儿，但过了一个月突然来了很多任务，比其他新来的同事的任务都多。我就认为是不是领导觉得我可以做得过来，相信我呀。但是随着这2个月的接触，我还是摆脱不了非常压抑的状态。工作中需要太多人际交流的事情，我嘴笨，经常说的和自己不会干一样，而且总会因为很小的事情抑郁。例如某一句话是不是说错了，出了点失误会不会影响前程，哎呀，天天处于压抑状态，每天都感觉好累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呀？为了舒服的话，我去换工作，也一样的压抑。我有时候怀疑，是不是内心有病呢？在新来的公司，我感觉每个人都挺计较，国企作风很重。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工作比较大咧的人，有时候不太细致，出了错难免被人穿小鞋。但是这些都不会是我压抑的真正原因。我现在整天处于恐惧中，担心失去工作，压力会很大，每天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做错。哎，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我在想，我还要不要换工作呀？我是怕了，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。 换一份钱少的工作，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了呢？可我现在还要还房贷啊，每个月2000多，虽然这个不多，但总归是有贷款呀。明年还准备要孩子，我媳妇儿现在也辞职了，准备要了孩子以后再工作。我们手头的钱足够把剩余的贷款一次性还了，但是这样的话就一点积蓄都没有了。后面还是一些情绪上的话啊，我就不跟大家多叙述了。以前我们的节目呢也说过类似的案例，就是心里比较压抑啊，情绪不开心啊，写的内容都特别长，今天跟大家念的还算短的，还有2篇的呢。对，这是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絮叨啊，就是这个心情不好的事儿，反反复复啊，他们能说10遍啊。这也是一个特点啊，一个特点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哈、啊，张梅女士给她疏导疏导，能不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呢？ 案例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 话题：世界很喧嚣，既然不能逃离，那就积极参与。 观点： 有些事别人不问，你可能永远不会想。 问题： 就算只剩一秒，也不能放弃思考。案例、 话题、 观点、 问题，职场帮帮团4合1组合拳，请接招。 我个人真心的建议他，像他这个情况，因为已经长时间心情压抑，无论是因为职场还是因为家庭，我基本上看来是因为职场的原因导致他心情压抑，但是因为他压抑的时间比较久了，我真心的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。那个，因为我是学心理学，所以我就跟大家普及一下，不要以为去做了心理咨询就是心里有病了。心理咨询就像我们去做法律咨询是一样的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他在咨询阶段主要还是做疏导的阶段。到你真的已经有病了，那时候你要去医院是要开始吃药，那是两件事情。到第三个阶段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精神分裂。所以他这个要分三个阶段。他现在呢，我基本上认为还是在第一阶段。其实他还在不断的找原因，他也在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原因。我觉得他内心也在问，因为他已经换了几份了，他发现都不能解决他心里的问题，所以他已经开始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心里有病了，对吧？他已经发现不是外因是内因了，但是他自己又没有能力排解，所以我说我真心建议，任何职场上遇到了如果超过了1-2个月这么久你还不能解决的时候，我建议你首先想的不是换工作，首先去想的是我应该找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我。 也有一些简单的自我测量的工具啊。 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测，或者自己看好多书。他是这样的人，我不是说嘛，人有天性的，人的人性什么呢？我去对比嘛，我这个肯定我不是这样的，那个我肯定不是那样，那是他自我判断的。结果去跟心理医生见面吧，他聊那天吧，就是聊的全是他看的各种书籍的各种概念，和他认为他自我诊断了一通，还百度了一通，是这样的哈。尤其心理疾病，我建议的不是自己瞎治，和自己逃避，看了很多书证明自己根本不是那样，那就没有必要买那些书，是吧？因为你买这些书是为了解决心理的困扰，而不是证明自己没有困扰，对吧？所以我是建议，是真心建议找那些至少咨询小时数在500小时数以上的合格的心理咨询师，去为自己这个职场上带来的一些困惑呢去进行一些疏导。我基本上看来呢，他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，其实他不光是人际交往的问题，他是觉得别的同事都怎么针对他了，是吧？但是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问题，是他怎么个人怎么理解工作，什么叫一个工作，所以他老觉得别人计较。你看他都说这个单位其他同事都太计较了，我做错那么一点他就给我穿小鞋。也就是说他职场上的第一个师傅，他当年第一个老板并没有让他领悟到什么叫一份工作，工作的责任在哪里，界限在哪里，如何与人合作，这个事情上他没有完全理解，所以他觉得别人小题大做。其实你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采访一下他的同事， 他说的那点小错误可能够让人家喝一壶的呢。 嗯，就是工作啊，不是去做公益是吧？ 对，他有责任的。 有责任的。 对，而且你也知道你做那个错的所谓的大小是你认为的大小，不是这个事儿本身真的大小。 嗯。 一个小错可能，对吧，是一个致命的问题。 嗯，这个可能您刚才认为呢，是他对于工作的理解发生了偏差，于是才会有情绪上和人际关系上那些 问题。因为他老觉得是别人找他的茬儿、 嗯、 他没有反思是不是他的工作本身确实没有做好，因为他没有做好给别人造成了困惑，所以别人才找他的茬儿。 这有点像什么，就有点像我们社会交往，比如说有人违反了社会公德啊，孩子上地铁了要上厕所了，就在地铁车厢里把尿了。你看过这个视频是吧？那有的人看不下去了，说你至于吗？这不孩子吗？ 对， 对吧？ 对， 其实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案。 所以他提升，您听过那个话吗？就是真正要想提升的话，是提升人的认知。 嗯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对工作这件事情本身的认知提升了，我相信也能帮助他解决一些他的人际关系问题。 嗯， 如何看待一份工作责任。 嗯，好，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。很多人就是没有弄清楚啊，所谓的契约关系啊。 你看他这份工作，比如他不开心，说遇到年薪20万，这个本来挺好，单位待遇又好，公司待遇又大，为什么不开心了呢？觉得那个第一个月还挺爽，过了一个月就好多任务都给我，那是不是因为老板相信我，所以就给了我那么多活啊，觉得故意欺负我。 嗯， 他不是从工作本身去考虑，他考虑的出发点老是别人是不是欺负了他。 嗯，我们再说他的优点啊，或者说您说的特点，其实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，至少在市场上他能够拿到18万和20万税后的年薪，人家可能还是认可他之前做过的一些成绩的。他有时候担心自己犯个错是不是工作就没有了，这恐怕也有点小题大做，过分的把自己的情绪啊放在了自己做错的事情上，自己跟同事因为这些事情产生的一些矛盾上面，而忽略了你可能能够胜任好这份工作的本质能力。 他呢，您看哈，他整个给您的描述过程中，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拿18万和20万。您问问他，他能不能说清楚？我估计他这点很难。其实他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于别人来讲价值到底是什么。 嗯， 他没有衡量清楚，所以他也不能理解说他跑去上班以后工作任务为什么来了？ 嗯、 是因为相信他，还是因为其实那本来就是当时 offer 你的理由？ 嗯、 我就是因为看到你有这，我才请你进来，才给你20万的。 嗯、 否则的话，你根本没有机会进来。 嗯、 所以他很多就是说他对工作的认知的升级，他真的能够理解啊，我能够做什么，别人为什么用我，我能把什么做好，我还能在未来的工作中改进哪些。如果他把这些都闹清楚了，他跟周围的人际关系会好很多，因为他想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再从人的角度想，而是从工作本身。 在商言商啊，工作的事情归工作，生活的事情归生活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混为一谈啊。最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学毕业生啊，从校园里来到一个新的岗位，还带着学生的心态去工作。那也包括像他这样已经30岁了，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工作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 第一份工作很重要。 就是、 也就是说从学生变成一个职业经理人这一步， 嗯， 他那个师傅很重要。有没有让他理解他来上班跟原来去上学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人写的微信公众号，他劝他的那个秘书啊离开他们公司吧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呢，首先学历一般，能力一般人，长相也不出众，家境也一般，在北京生活的还比较辛苦。最最关键的是呢，这位秘书呢老跟他说，你能不能够找个好人带带我。这位作者说，我自认为我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带他了，他还说啊，没有一更优秀的人啊，手把手的教他。于是他权衡了半天说，你还是离开吧。 这比较会聊天，这个 其实是这样的哈，就说明首先他这个秘书一直在归外因，就是他秘书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了，觉得自己平平了，但他归的外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没有好师傅，所以让我才这样平平的。他没有归结成自己怎么没有奋发图强，所以他的师傅对自己也失去信心了，说要不您另请高明吧。 对啊，他说我自认为我已经是非常耐心的在教他了，我给他提供了书单啊，说你不明白你看这些书，哎，不看是吧？他有他自己的那一套，他怎么提升自己呢？他到网上买好多那种付费的课程。 对， 他说眼巴前摆着一个师傅不学，去听那些简历里多少水分的人还付费去学。 其实距离产生美，尤其有些人把自己包装成专家以后呢，对于年轻人来讲，他形成了一种权威。 嗯 啊，有些人为什么包装自己？咱们那个电视上那卖广告那些卖假药的，不也都包装自己是专家？他这种专家是希望树立权威。那他这个上级呢，是因为他没有在下级心目中树立起那个权威，所以下级没打算跟他学。 嗯， 所以到外面去付费学。 是啊。 所以抱怨，其实这个时候是，当然双方都有责任，是说可能上级的领导能力啊，没有能在下属面前树立那种权威和领导力，所以影响力比较小。但这下级呢，因为你一个我觉得是也比较会聊天，还跟老板去这么讲这件事儿，已经说明这个在职场上我估计未来也会摔跟头的 啊。所以啊，你想想，什么也没有，长得也一般是吧，能力也一般，智力也一般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还不是特别努力，你说怎么得了？从刚才这两个例子当中，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做一个清晰的认识，就是我值几斤几两啊，我有什么样的优势，我有什么样的劣势。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哈，读懂自己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在择业的时候。 嗯，此外呢，就是我在这里工作，对方到底给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，工作的本质，以前我们还专门做过这么一期节目啊，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啊，哎，能不能够跟我刚才所说的自己的这种评价匹配上，我要跳槽了，我要辞职了，那有哪些是我不能适应的，不能接受的，也有哪些是可以跟公司去谈的。不是说每一个跳槽都是坑啊，但是也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你不跳槽反而是黄金坑啊，真的是就事论事。很多人他们在他们的职业过程当中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想跳槽了，我跟我老板谈啊，诶，老板人很好，他共同为我来分析我和公司目前的情况，然后呢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商量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，诶，于是就没跳了。 没错，是的。 过了多少年之后呢，发现又有问题了，又想跳了，因为人和公司都是变化的嘛。啊，老板说那我们再谈谈啊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共赢的方案，是吧？诶，又吵着了，又干了几年啊。 所以这就是缘分。 缘分 就是说他每一次这个遇到瓶颈的时候，在公司内部都能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他，同时还有一个好的老板愿意给他引路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很多人郁闷的是，他确实想这么做，老板也确实想帮他，但是公司内部呢确实没有这个缘分能够给他合适的职位，这个在很多时候是实际发生的。 对 啊，这个是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外面的机会啊。 第三次啊，第三次他就走了，因为实在没有机会了 啊。对，其实他已经很幸运了。其实是这样，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成长他有不同的阶段，我到了一个阶段，这个已经完全胜任这个岗位，我又想继续成长，但是发现这个瓶颈怎么突破，能在公司内部突破的其实还是很幸运了，比较少数了，大部分人有时候很难做到这点。 其实他的幸运在于两点啊，一点呢是公司能够给他机会，第二点就是他的老板能够跟他去聊。 对， 那今天我们再聊最后一个哈，一个词之前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跟老板去交交心，反正都要走了是吧，只要不是仇人。 对，这个呢谈谈取决于他平时跟老板之间的关系。 对 啊，如果说他平时跟老板之间不冷不热，甚至是对立关系，老板不会帮，一般除非你遇到一个真的是人性相当光辉的老板。 嗯， 一般来讲，来就说，如果你想就说走的时候，甚至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你的老板能帮你，那你要反过来想，你平时有没有帮你的老板？ 嗯， 很多年轻人现在是这样的，说这不是我的事儿，我这个岗没有这个工作。您经常听过吧？这个很多年轻人，这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的工作职责里没有这条。 嗯， 是吧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有时候公司在划分工作职责的时候，它总是有缝隙的，或者老是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来，这时候这个活谁干，对吗？那老板肯定是也会感恩那些平时老施以援手那个人吧。我这个活大老板压给我了，是吧？我呢又发不下去，那就得我自己干。但这时候老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说我来承担，那请问这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老板愿不愿意帮他解决？ 嗯， 所以也不能，我就说嘛，叫你要想跟老板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，他才能真的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愿意帮你。我觉得这是也是双方共赢的。 嗯，有一个能够彼此互相欣赏的老板或者是下属啊，也是职场的一大幸事啊。 对呀、 啊。但我想呢，既然都要走了，有早没早，打一竿子再说。万一老板能够给你点建议呢，对不对？只要别被轰出来就行、啊。其实在现在的职场当中，没有大家都很聪明啊，就不会发展成仇人啊、敌人或者是什么关系啊。就算不熟，就算可能心里有些过节，在你要走的时候，大家表现也都还会比较的客气和礼貌的。 对，很官方，就是很官方。啊、但你要想听真实的意见的话，肯定还是需要关系好一点。 对，好了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我们请嘉宾给大家提个问题吧，哈，作为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结束的课后作业啊。 我呢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，我想大家都听过，人挪活树挪死。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人总挪会贬值，比如说大家 HR 的都知道，我不要那种经常跳槽的简历，就比如像刚才那位朋友哈，连着跳了好几回、 嗯、 他那个简历几乎快废掉了，他再跳下去他就没有工作了。 嗯， 那就回到原点了，我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辞职才是理性的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？ 好，这道题目留给大家啊，不用交作业，呵呵，因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啊，就是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辞职才是理性的，以及对自己 自身发展 有 利的，有 帮助的。 对，没错、 嗯、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这样的问题不需要马上就得出答案吧，啊，可以问问自己，问问朋友，问问能够交心的同事，甚至是你原来的领导，可能综合评价一下，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思考期，再给出这个回复啊。 对， 好，感谢张薇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，接下来是北广购物，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7.3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，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，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，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，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？缘分走过我身边，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，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，留下了真实的思念。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，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，命运都改变，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，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。